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披场同埋白伟聪咧，亦都系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中国香港特区咧系由乱及治，就由治入兴，就跟住咧就背靠祖国就融入大湾区。点知呢个大湾区咧吓够唔够坚实俾你融入咧？咁啊有一件咧就大事嚟嘅，就被恒大集团啊清零之后咧。在8月11日另一间大型的中国房企华南城的控股呢，就竟然呢是被高等法院香港啊颁令清盘，就成为2021年啊大陆的房地产危机爆发以来香港高等法院啊颁落的第二大规模的清盘令。嗱，而家已经是离恒大啊吓呢个大爆煲呢隔了四年啦。四年咧就唔見得咧，係大陸嘅房地產咧係會有任何嘅好轉，因為呢個已經喺北上廣深裏邊啊，房地產最值錢嘅深圳係嘛，咁就顯示咧喺中國政府積極救市啊，嗰個房企嘅債務問題咧係仍然係惡化嘅。咁呢一次清盤案嘅起因就係華南城嘅美元債券受託人花旗國際有限公司。是今年1月27号向香港的高等法院提出清盘的呈请的。过去半年华南城积极和债权人讲述试图重组债务寻求生机，结果就不得要领得不到支持。法官就驳回华南城最后一次机会，请给最后一次机会的请求。就讲到明呢间公司嘅重组方案都冇乜嘢进展㗎啦。即时呢就颁布呢係清盘令。点解 ?2024 年华南城嘅年报呢就显示当时已经负债呢高达609亿嘅港元。其中流动负债呢係远超流动嘅资产呢28亿。咁所以而家呢账面嘅现金同埋现金等价物呢就紧剩呢惨了4100万，咁少一间咧，系华南城叱咤啊深圳嘅房地产咧嘅一间大企业咧，咁嘅成绩，咁你话融入大湾区对于成个香港咧嗰个地产经济有啲乜嘢建树咧，定系互相拖累咧？阿鲍生 系咁啊，华南城呢次爆煲咧就被高院颁令清盘咧，有乜特别咧？特别在于。不是说他的数字很大，因为恒大还大过他有成万亿、而家他就说他那个欠债600亿而已，听下去好像很少，但600亿都是天文数字。而重点呢，他是一间国资的、房地产企业清盘，是第一间。他是几年前呢，其实呢是由这个国家的资金呢就注资入去19亿。咁就佔咗大約咧差唔多三成嘅股份，所以咧亦都係最大嘅股東啊。所以華南城咧唔係一間民企嚟嘅，其實係一個啊國家隊，即係國資嘅地產企業。咁啊，竟然咧都要爆煲，同埋咧被清盤咧。咁呢件事咧啊，大家你會覺得嚴唔嚴重咧？咁因為咧華南城咧喺以往喺深圳啊，其實好響嘅個名啊。傳說就話咧十幾年前啦，華南城打黑黐咧，成個啊呢個深圳嘅地產啊都會咧感冒啊。咁啊華南城呢個牌子咧啊，依當時啊2014年咧曾經啊逼近500亿港元啊，即係喺香港上市嘅市值啊。咁但係咧跟住嚟發生咩事，大家都知啦。房地产啊，不景啊，跟住咧又宏观嘅调控啊，跟住又房咧就唔系攞嚟炒嘅，攞嚟住啊。而家成个中国嘅房地产市场咧都已经停滞不前，甚至咧好多烂尾楼，我哋都报道过啦，已经系两三年前。咁啊，而家喺深圳一带咧，华南城咧，即系佢面对嗰个当然就系一个资金链断裂，同埋呢啲楼卖唔去啦。因为咧，佢走嘅路线咧就都仲系咧走嗰啲叫做豪宅啊，喺呢个旧区嘅重建项目，跟住咧就起咗啲咧就好 好堂皇啊，面積好大嘅豪宅。咁但係咧，要知道咧，而家中國大陸嗰啲人冇錢啊嘛，啊，連嗰啲小家庭啊都買唔起樓啦，何況你要買嗰啲豪宅，可能一家六七口三代同堂咁樣住噶嘛。咁啊，呢啲咁嘅大豪宅咧，就更加賣唔去。咁啊，更於是乎咧，就冇咗資金嘅流動。咁另外咧，就而家花旗銀行嗰個債券咧，就係另外就係佢哋個經營模式啦。因為以往咧，呢啲大陸嘅房地產咧，就係用一種橋，我哋叫做咧就係圈地，就揾三四線城市揾一啲地出嚟咧，就拆遷，將嗰啲舊樓啊、村啊、田啊，全部咧就鏟起曬，跟住咧就鋪水泥石屎，跟住喺上邊咧就起樓。啲樓未起嘅時候咧，就已經賣樓花，呢個就香港都係咁做。但係佢更加犀利嘅咧，係用共幹，即係話咧將成個項目打包啊，賣成債券咁樣，希望咧套取呢個現金流。咁喺啲樓其實未起，建築材料工人嘅人工都未俾嘅情況之下咧，佢利用呢個咁嘅項目咧，已經通過譬如花旗銀行或者其他嘅銀行咧。一啲國家嘅銀行咧，就全部套用呢啲金融產品、債券啊咁樣去咧賣出去。咁大家睇好呢個項目，啲樓賣到嘅時候，啲債券個利息啊，係好高噶嘛。咁喺投資角度嚟講，好過擺錢喺銀行息息啦。於是乎咧，就要買債券啦。但係而家去到一個叫做咧要找數嘅時候，要付出個利息同埋咧結算嘅時候咧，咁佢就攞唔到錢出嚟喎。攞唔到錢出嚟，即係我哋成日講嘅債務違約啦。咁於是乎咧，就向高院申請啊，佢哋違約之下咧，就要破產。咁啊，高院一班令，咁而家咪爆煲咯，陶生。 華南城嘅爆煲呢個象徵意義咧，嚴重過許家印嘅恒大。點解？因為第一，恒大係民間企業；第二咧，佢只係經營咧呢個房地產。華南城咧就係中國國家嘅企業，而且主要喺深圳啊。經營大型綜合物流同埋展覽交易中心，嗱呢啲咧即係話唔係淨係房地產嘅，佢當時呢個重大嘅投資啊，睇好成個深圳啊，啊佢嗰個商業啊、貿易啊同埋國際啊，啊嗰個往來啊，啊呢個叫物流啊、展覽啊呢啲係嘛？咁你而家隨住啊，美國係制裁中國，美國對中國出口啊嗰個加關税，咁你呢個咧就唔淨止係房地產啦。就是这些综合物流啊和展览交易中心啊这些呢就跟着不会有生意。2022年呢他引入啊另一家国资叫特区建发成为呢是单一最大股东。而特区建发就是深圳市委市政府为加快所谓投融资体制改革推进特区一体化进程成立的一家呢综合性的投融资平台公司。嗱这些呢就是个象征意义在哪里呢跟住咧，你就話你睇到咧，中國方面最近就話中國一定會咧係加強咧係改革開放，向咧係外國咧係開放市場。咁你華南城咧喺呢個開放市場嘅橋頭堡咧，而家你搞到冇生意同埋要清盤，咁你個經濟改革啊持續開放啊，國際社會同埋投資者咧仲會相信係幾多咧？係嘛嗱，仲有啊。这个华南城呢它下面呢就有一个深圳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再睇睇呢个层面。就占地面积是100万平方米即是1000万平方尺。它用来做什么呢就是做原材料商品的供应商给它呢是 租地方制造商和批发商来呢做展览和销售产品提供物流和原料交易市场。供应商、制造商、批发商，你而家睇咧有咩生意啫？美中之间仲有啲乜嘢啊？咁贸易交流咧，嗱呢个可以睇得出就系咧美国系对中国加关税啊，显现出嘅深层结果。所以佢唔系话净系恒大，净系做房地产咁简单。嗱，佢呢个深圳嘅华南城咧，佢系为综合物流、工业原料、商品交易中心的建造而设计的。它用家就包括什么行业呢纺织服装、皮革、皮具、电子元件的原料、印刷纸品包装、五金化工和塑胶。这些呢就是你显示出就是中国的出口是疲弱同埋开工不足。这些工厂和这些工业原料的企业呢 系冇办法去使用啊呢个深圳嘅华南城吓，即系话你睇睇就唔系净系房地产爆煲吓，同埋咧系比啦零清盘咧咁少，而系咧系折射到成个中国啊嗰个经济贫乏啊嗰个咧困局系咪？所以华南城嘅控股有限公司咧吓就。下面呢、這个叫深圳华南城呢，佢虽然是一个重要嘅地产项目，但佢係中综合性嘅，佢係睇到你而家係折射到成个中国嗰个经济嗰个困局啦。你咁样你就同深港嗰啲咩同城化係咪十几廿年前呢、這个呢特区政府嗰陣时喺度高唱入云同城化你唔係淨係靠香港人入去飲飲食食㗎，淨係大湾区嗰度食嘢。你睇下啲物流啊，啊呢啲咁嘅原材料啊，啊展览交易啊，呢啲全部枯竭嘅时候啊，啊咁你话香港仲会有咩运行咧？系嘛？ 系 咁啊，呢啲咧就其他嗰啲周边配套啊，就自设咧系仓库、物流配送服务啊，仲有咧会议室、住宅、酒店、办公室、银行、广告、食肆，系全线玩完。嗱咁先得人惊啊！所以呢个华南城啊，咁样清盘咧个象征意义啊，系非常之恶劣啊！ 系啊，正如你所讲咧，个代表性咧，系因为佢系国资，即系话咧系国家嘅资产，亦都系国企。点解会容许佢被破产呢？嗱，照计咧喺翻资料咧，今年一月咧，花旗作为债权人咧，就向高院咧就指出。提出一个清盘的申请，只不过是牵涉一个2.8亿美元的这个优先票据，计一计条数都是10多亿啫，系嘛？啊，最多20亿啦，好冇？咁啊，照计嚟讲咧，这个数咧，喂，以国家之力，很容易去摆平嘅啫。因为如果你连20亿都攞不到出嚟咧，咁你点样算是国家队啊？因为咧，而家爆出嚟咧，华南城嘅现金流咧只有4000万人民币左右，真系好得人惊。而佢欠嘅呢啲咁嘅债券啦，同埋咧其他嘅部分咧，啊牵涉到成600亿嘅债务，咁只有4000几万嘅现金流咧，你就见到呢个企业咧嗰个拮据嘅情况咧系好严重啊！连安永会计师行作为他们的独立核数师都发出无法表示意见的报告，显示他的财务很混乱，最后就被清盘离场了。数回转头，原来在2021年开始已经有连续6间香港被清盘的中国地产商，在今年年初亦都有一间叫做绿景中国地产，编号是00095，亦都是因为没办法赎回到期的票据被宣告债务违约，牵涉的数目不是很多的，1.8亿多。这个绿景的中国地产集团也都跟华南城有些类近，不过规模没那么大，它都是做一些叫做旧区拆迁啊，跟重建啊，跟着呢将那些项目就发行债券啊，全部都是高杠杆的。以往中国大陆呢行之有效这条桥呢，我们可以说是空手道啦，只要呢你有这个官方的关系呢，好容易就揾到一塊地，於是乎咧就推平佢，跟住咧未起樓就可以咧發行呢個項目嘅債券，跟住咧錢已經係滾滾轉入嚟，咁啊工人啊、建築材料啊諸如此類嘅錢咧，大可以拖欠3个月、半年，甚至1年、2年，你都唔找住。你諗下幾和美？就嗰啲錢全部入曬嚟之後，你仲可以作為其他嘅投資喎，跟住咧。就錢滾錢咁落去咧，根本賣樓咧就唔需要咧操心嘅。如果個房地產仲係好景嘅時候，賣樓又賺一筆，所以真係想窮都難。但係呢個高槓桿同埋呢種咁嘅空手道遊戲咧，今時今日啊，唔好話中國大陸啦，連香港都行唔到啦。香港嘅地產商都叫苦連天啦，新世界、英皇全部咧都面臨啊同樣嘅命運。不過好在就聽聞咧，啲香港嘅銀行咧。都仲會撐住佢，但係而家咧呢個綠景集團同埋呢個華南城咧就冇咁好運咯，陶生。 嗱，呢個華南城咧，佢係一個咧消費物流嘅中樞，係一個咧金鐘站咁嘅十字街頭嚟嘅。因為咧佢裏邊仲有好多咧係呢個飲食業嘅名店，包括一間五道香大酒樓、太白山烤肉、 仲有好多呢啲叫鮮牛肉骨湯火鍋，係一間叫卡薩布蘭卡私房四川菜。嗱，呢個咧華南城咧下邊咗個地鐵站添，可以講話咧四通八達，乜嘢都有。喂，冇理由你咁樣要破產㗎。是应该呢啲租户啊租客呢是全部爆满㗎，人头涌涌㗎，是夜夜笙歌灯房辉煌，点会剩返现金流量得个四千零万呢？咁到底发生咩事呢？唔係话香港融入大湾区，个个周末有好多香港人入去啊深圳嗰度食嘢。深圳嗰度食嗰啲咁样唔起啊，呢个华南城啊呢个消费嘅中枢啦，我就唔係好明啦。好啊，就请香港人咧，如果得闲，好多人揸住个手提电话，系中意咧，系影嗰啲街景啊，扫影嗰啲街景啊，影黄泥涌道啊、湾仔天乐里啊、啊旺角弥敦道啊嗰啲咧，系得闲入去华南城嗰度拍下，啊呢、這个地铁站嗰度睇下，喂点解搞到要清盘啊？系嘛，解答下我啲疑难啦，冇理由噶嘛，系嘛？啊，你啲人涌晒上去大湾区已经系饮食啦，点解啊？啊！呢、這個咧，借唔到錢啊，係嘛？銀行啊，唔睇好啊，呢啲國資啊，咁樣啊，喂，咁即係成個大灣區咧，佢嗰個前景啊，會唔會受呢個華南城啊清盤啊係個影響咧？睇唔睇得好咧？初初以為香港乾跌曬咧，跌曬啫，大灣區旺啊嘛，深圳旺啊嘛，咁點解而家華南城啊傳出咁嘅消息咧？係嘛？我真係睇佢唔透啊！呢啲係嘛？因为华南城咧个好重要嘅地点嚟嘅，佢曾经咧宣称咧仲话要全面咧系升级同埋转型。吓，位于华南城嘅园区咧系有全国第一个第四代嘅万达广场，呢、這个叫做喺深圳龙岗万达广场咧已经开业咗。就当时咧就系话华南城呢度全面咧系转型升级，仲要融入一个叫平湖三二一发展大布局，打造大湾区特色消费中心。迈出咧一个坚实啊，系一个步伐，系嘛？嗱，呢啲咧就全部咧系由大陆啊，嗰个传媒嗰处咧系呢个咧辉煌去报道，当时就夸口以商贸物流只不过系出发点嘅啫，就为啊生产者建设一个综合型嘅服务园区，降低企业成本，激发企业活力优化产业结构，孵化新兴产业，推动区域产业升级。地方经济发展，构筑生态之城，以多元业态引领缤纷时尚，为市民丰富提供多彩的全新高品质生活体验，系嘛？佢当时咧，佢吹嘘啊，呢个系前年嘅事啊，全面开启转型升级之路，同万达合作，万达嘅老板系边个？王健林啊嘛，系嘛？要转型升级，系嘛？ 仲有啊，陶生， 紧要咯！ 依个曾经咧喺2024年咧，好多嘅网络啊，好多嘅网红去推介啊，呢个华南城出口嘅万达广场，好多美食噶，各式嘅美食啊，又有客家菜，又有中菜，又有日本菜、泰国菜，我都讲唔到咁多，费事喺度帮人宣传啦。咁照计咁多人北上消费啊，依啲广场里边啊，应该系生意滚滚。跟住租金又上升噶啦，點解搞成咁咧？咁仲有啊，據我所知啊，如果一個地鐵站啊可以用你啊華南城嘅出口啊去命名咧，依個係唔得了嘅。一般嘅普通嘅企業，你試下你開間鋪頭啊，時裝店啊，會唔會用你啊陶生嗰個鋪頭嘅寶號啊作為出口啊？冇可能。咁但係咧，依個華南城就有個出口啦，就係佢嗰個頭先你講嘅萬達廣場。咁啊，依個咧亦都係除咗咧。你要俾錢呢個地鐵公司咧之外咧，啊，仲要一定嘅官方關係，你先至可以有依啲咁嘅優惠或者係叫做咧咁嘅特權啦。咁所以咧，你淨係見到地鐵出口可以有華南城出口咧，就知道依個華南城唔係流料啊，喺深圳咧舉足輕重啊，重要嘅房地產企業嚟噶。 係啊，所以佢唔係淨係喺深圳啊，深圳呢個華南城嘅消費總部咋。物流同埋物业啊，呢个商贸城嘅总部，佢仲将呢个品牌啊，系伸向全国各地嘅城市，包括安徽嘅合肥，同埋咧广西嘅南宁，全部都有嘅。嗱，所以咧，佢最劲嘅时候啊，就是、深圳华南城咧，系拥有商户几多？11,000间，单日嘅人均流量咧，系超过100,000人。 2020年9月，中国国家商务部7个部委咧就联合宣布，华南城获得批准咧，系成为深圳第一间市场采购贸易试点单位。嗱，呢啲咧就系提振华南城园区广大中小商户嘅营商信心。听住，促进外贸嘅稳定增长。嗱，呢啲咁犀利嘅语言啊，非常之夸张。吓，佢话目前全国华南城园区嘅地铁站咧，已经唔止系一个，系20个。吓，呢个叫做咧吓321发展布局，直情咧系眼花缭乱。你要知道咧，大陆啊系中意咧系企喺度，啊成班人咧啊企喺度影相啦、打卡啦、伸只手指公出嚟啦、啊开幕啦、剪彩啦，系嘛，同埋开呢啲叫招商会啦，系人头涌涌啦。呢场面咧，你喺西方嘅城市，英国、美国系睇唔到嘅。好多嘅咧，伦敦啊、纽约啊嗰啲白人咧，啊佢走上走嚟呢个咧中国大陆啊，系见到啲重庆啊、武汉啊、上海啊、杭州啊嗰啲大商场啊、高铁啊，赞不绝口嘅。所以其实深圳华南城就系呢啲咧西方白人 YouTuber 啊，佢觉得咧西方经济没落同埋东升西降啊，系嗰个赞叹啊嗰啲场景嚟嘅，系嘛？东升西降啊，听住啊，记住啊，吓深圳呢个华南城系东升西降啊，系曾几何时一个亮点。咁而家点会搞到中国香港特区嘅高等法院清盘呢？系嘛？一旦清盘嘅话，吓咁以往啊，香港特区所声称嘅啊，香港同深圳啊，点样合作啊，啊互补啊，打造乜乜，打造物物啊，嗰啲啊系要点样样去交货咧？系嘛？有好多无数呢啲咧，系论坛噶嘛，系嘛？譬如话今年咧，1月啊，香港特首李家超就去深圳咧，系出席论坛啦。嗱、啊，呢啲论坛咧，就系、是、佢当时就话啊，深圳嘅发展咧就如日冲天，香港就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嘅独特优势，系嘛？啊，特首李家超就今年11月咧就话，鼓励香港同埋全球啊，是利用內地和香港關於建立更加密切經貿安排，即是 CIPA 在大陸開拓商機，希望香港工商界他說全力發展海內外的網絡回歸香港。當時深圳市委書記也說，香港一直在深圳學習標榜做事的標杆，未来继续向香港呢位老大哥学习，香港又要向深圳老大哥学习，深圳又要向香港老大哥学习。而家咧两兄弟咪变咗难兄难弟，你睇，如果唔系，点解华南城系咁噶？系啊，所以拜托咧，香港人咧好多，你上深圳消费嘅时候咧，影多啲 YouTube 系嘛？呢、这个华南城到底搞到咩事？系会搞到清盘放上去啊，俾全香港、全世界嘅华人欣赏下啊，然后咧。睇下融入大湾区，如果咁样样，嗰、那个前景系点？当初以为融入大湾区，大湾区繁荣咧，香港唔掂啫。而家睇睇咁样谂法咧，咁样清盘咧，成个大湾区都唔睇好啊！既然系咁，你融入去做乜嘢咧？系嘛？所以呢个咧，香港高等法院嘅法官咧，清盘嘅时候咧，佢应该详细向香港特区政府说明一下呢样嘢。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谷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如果仲未订阅风云谷的请订阅，下一集再会。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在海外和香港很多身处 trouble water 的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啦！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 Sir 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